又与文鄢，虽勇无奈命太卑，三国二十四名将是笑点不如小毛贼。哎，你说瞎说啊，这三国这些位啊盖世的英雄是吧，这些个好汉们居然比不上一小毛贼是吗？还我说的是笑点哦，喜剧色彩，三国里头是吧，那当然也不是没有了，蒋干盗书听着挺可乐的。但刚才说到这些位啊魏蜀吴的三国的名将们，那很多都是悲剧的下场嘛。那么今儿说什么呢？今儿咱们不说悲剧是吧，咱们说的是一串这个黑色幽默的喜剧。干嘛还黑色幽默？就是那个意思，说是喜剧，那当然从结局上来说呢，那多数是喜剧。怎么呢？都逮住了，逮啊，对啊，都犯事儿了吗？受到法律制裁，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和这个人的行为，包括他那个思维方式。倍儿可乐，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我是李欣。说什么呢？给各位来一个特殊行业系列。特行啊，不是，咱们说这个特殊行业跟人家那个公安局说专门有管理这个特殊行业的叫特行科啊，那个它不是一码事，那个是说国家许可的行业是吧，公安局啊什么之类的啊，人家这个登记注册了，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管理啊。你像什么类似啊旅店呐、大饭店酒店呐，五六的啊，这些属于特行。咱们说这特殊行业啊，跟他不是一回事，太特殊了。怎么个特殊法呢？关键是人特殊。这是昆明的一档子事儿，都市时报的报道。现在啊，很多的国内的大城市都有地铁了，昆明也不例外。昆明有地铁，头些日子一号线那儿一驼峰街站上上了一小伙子，书中代言这个人姓岳，河南籍的，就在这个昆明这个地方打工吧，忙了一天，齁累齁累的。这照理说呢也不能全怨他，但是那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哎呀太不合适了。怎么呢？就这位啊，跟这个车站上等车这功夫啊，等车这功夫等着心烦，怎么还不来呀？哎呀急死我了，我这忙了一天想回家赶紧吃饭睡觉呢，怎么这车还不来呀？想着想着，说着说着，身体往后一靠是板儿，哎呦真是靠对了地方了。靠别处什么事儿没有，等到列车进站踏身上车回家睡觉了。靠这个地方啊，进了公安局了。为什么呀？好嘛，整靠在人家那个车站上有那个紧急制动按钮上头，他整个就靠那上头了，也不怎么想的。说这按钮啊，它是在一个铁皮盒子的保护之下，你要把它按响喽，必须是打开这铁盒。那这小伙子呢，他也没说太清楚，他究竟是呢无意当中碰了的，还是说诚心就无聊知道吗？哎呀怎么还不来车呀，哎呀我玩吧啊，啪他给按下去了。反正是甭管怎么回事，眨眼之间地铁里面砰警报响了，哎呦出事了，赶紧的车站管理人员加上民警都过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干什么呢？你看这什么情况啊？没什么情况，我缺心眼，哎为什么呀？啊，我把这给碰了，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对了，什么事儿都没有是吧？啊，你有事儿，跟我们走吧，带着派出所去了。就这个东西，它不能够随便碰，是不是啊？啊，所以就说啊，但是这个还说起来呢，可能多少还有点属于无心之过。接下来这码事啊，这个特殊行业，恐怕您是没有听说过的。什么行业啊？不拿工资的打更人。打更人知道吗？过去早年间有那个打更的，就晚上值班的知道吧，值夜班的。